外国在6月23号到26号期间，纷纷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宣告成立，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英国委员会在伦敦宣告成立。伊朗伊斯兰教联合党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缅怀金日成大元帅尼日利亚全国委员会在阿布贾宣告成立，缅怀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阁下孟加拉国委员会由孟加拉国各政党友好团结团体和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主办在达卡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有意义地举办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缅怀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委员会和缅怀金日成同志俄罗斯纳霍德卡市委员会6月24号分别在乌干达总统府和纳霍德卡宣告成立。